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音乐的旋律给予您晚间的宁静，跳动的声音激荡起燃烧的激情。北广购物带给您不一样的晚间时光。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商品品种丰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出和您心仪的商品。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与您相约在这里。音乐台每天晚间1点到1点28分，北京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准时陪伴在您身边。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 凉， 而且呢这个秋冬季节呢是比较干和比较燥的。 对，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煲一点汤，像这个南方人一样哈， 对， 吃点这个甜汤的话呢， 对身体呢真是有一种润的作用， 有一种保养的作用。但是说句实话吧，对于很多人来说，你甭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提煲汤，一提煲银耳羹就觉得很麻烦，很费事儿。每次去买这个银耳羹回来，你要泡，你要煮，你要挑选，你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烹煮，时间最起码3-4个小时，还不一定好吃。而且你如果煲的量大了之后的话呢，剩下的你不能放啊，它只能扔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将我们下朵一云的冻干的薏米枸杞银耳羹分享给大家。拿回家里边，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泡发，您每一顿都可以喝到新鲜的银耳羹了。 太棒了！而且呢，说到这个煲汤啊，咱们这个北方人呢又不太擅长， 对呀， 煲的呢可能也是不像话哈，又费时间又费力，所以刚才您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夏朵逸云的哈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 哎， 确实是在市场上特别的火。 没错，在咱们北广购物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老会员特别喜欢我们的商品，因为觉得确实挺方便的，尤其像这个季节，秋冬季节了，挺干燥的，但是回想起来自己煲挺费事的，都选择我们这个，而且咱这个是无糖的嘛。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哎，喝这无糖挺好的，挺健康的，而且里边还添加了这个薏米呀，包括这个枸杞呀，也是对身体特别有益的。 其实说到银耳啊，大家都并不陌生啊。这个银耳呢，除了被称为叫做平民燕窝之外，它特别的能够滋润的身体哈。 对， 而且重要的是，对于女性来说呢，比如说每天啊，你饮一杯银耳羹哈，真的是赛过化妆啊。 没错，你像女性喝这个对皮肤好嘛，对吧？还有很多男性经常抽烟的啊，经常喝酒的，你身体里边的烟毒啊酒毒挺多，代谢不出去的，您多喝点银耳羹，包括您喝酒之前的话呢，您可以喝上一碗的啊。还有很多老年人会说，我到了年龄大之后啊，我这个就上厕所挺费事儿的。咱这个银耳的话呢，它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它呢也能够帮助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上厕所，哎，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作用的啊。 另外呢，刚才您说了，今天咱们这里呢不仅有这个银耳啊， 哎， 同时又加了像薏米啊、枸杞啊等等，这些都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一些食品，啊。 没错，您就像说这个枸杞，咱都知道。同时的话呢，薏米咱就更熟悉了，它本身是排湿的嘛，咱一碗银耳羹都可以来搞定了啊。 没错，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以银耳为主要的啊，这个食材，而且这个银耳的选择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哎，对，咱可能都逛过市场吧，市场上有卖银耳的，多少钱都有，咱都不会选。有的时候我看到过有大朵大朵的，有的特别黄的，有的会说看上去说价格挺贵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今天能够保证给您啊，每一口的银耳都是来自于福建 古田的在林间孤棚当中山水灌溉的这个银耳啊、 嗯、 而且他选择的不是说普通的银耳，他选择的是新耳，头茬40天左右的啊，咱们呢是当天采摘，采摘完之后6到8小时就急速的加工制作而成了、 嗯、 所以能够更大程度的去保留这个银耳的这个粘性啊、胶质啊和营养成分。 对、 嗯、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福建古田县它的这个银耳啊、 嗯、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就造就了它的银耳呢非常的品质啊，非常的优，而且呢据说它那是山泉灌溉啊， 没错， 那喝着山泉水长大的银耳呢、 嗯、 它的味道啊，它的感觉，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不一样的， 胶质会更厚，当你熬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呀，它这个怎么是黏黏的、 嗯、 会拉丝儿的， 而且它这个银耳的这个朵片非常的厚实、 哎、 口感也非常的滑嫩， 没错没错， 那这么好的食材做成的这个银耳羹呢肯定也不会差哈、 嗯、对， 怪不得在市场上的这么走俏。 对， 那么这回呢我们北广平台又跟厂家呢、 嗯、 达成了一个协议哈， 没错， 产品是依然非常的优秀、 嗯、 但是价格依然也没有涨价，这真的是特别难得。 对对对、嗯、其实想告诉大家，像今年来说的话呢，本身福建古田的银耳的话呢，我们的采购价格都已经上涨了，但今天还是保证了一个原价带给大家、 嗯、 首先在组合当中啊，无糖的薏米枸杞银耳羹我带给大家有5大盒， 5大盒 每盒里边有10包， 这就是50包啊， 啊50包了，我再额外送大家，家里边有孩子的喜欢吃这些小水果的、 嗯、 有果汇银耳羹再送大家2大盒，每包里边有10包啊，同时再额外送大家果汇银耳羹有5包，同时一个专用杯送给您一个、 嗯、 咱这每包里边是有15克的，分量特别的足、 嗯、 而且是1:12的一个泡发率、 哦、 在市面上的话呢，您买齐这75包的话价格是799元钱，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 今天的价格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将近于5折要低，399、 嗯、哦，399， 399带回去， 太棒了， 嗯， 399您拿到的是5大盒无糖的薏米银耳，一共是50包、啊、 50包， 另外还有2盒冻干果汇银耳羹、 哎、 一共是20包， 没错， 另外呢再赠给大家5包果汇试吃装啊，这一共是75包了， 75包， 另外呢就是沏这个银耳羹的这个小杯子也非常棒，叫做夏朵逸云的银耳杯，这是他们特意定做的， 没错，特意定做给大家的，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您在这开车的时候，你说我想泡一个没有合适的杯子，咱也送给大家的啊、 嗯、这个杯子大小也合适，而且那个玻璃的非常的厚啊， 没错， 大家这个沏完以后手里拿着、嗯、根本没有任何的烫意的， 没错，不烫手的、啊、 对，不烫手的、 嗯、你如果这个杯子咱正儿八经去市面上去买的话也挺贵的， 是的是的、 嗯、 那么今天的这个组合只要399元，那市面上是799，今天只要399、 嗯、 所以呢赶快下手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我也打开了一袋啊、 嗯、 这个每一袋里边呢装的就像一个雪糕啊，咱们吃那个小方糕的那个雪糕，那么一个四方的哈、啊 嗯、 白白的这么一盒， 对对 一块啊，真的是非常好、啊、 对，可能跟周杰老师之前所看到的银耳羹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所采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嗯、 咱们叫做冻干技术，可能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说，哎，我听过冻干技术，一些在这个新闻当中啊都会讲说冻干技术啊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 嗯、 在-40度当中呢进行一个急速脱水成冻干的一个状态，它能够让宇航员更加方便的携带到太空当中，但是它又能够更大程度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 嗯、 不被破坏，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以保证啊宇航员的营养摄入是非常均衡的，所以呢我们将这一项的科技应用到我们的银耳羹当中，第一个能够保证营养膳食纤维不被破坏，而且还很好携带很好保存，你甭管是上班的上学的出差的加班熬夜的，您随时随刻打开一包放杯子里边倒点热水，1分钟不到它就冲好了， 没错，而且冲完了以后啊、 嗯、 浓浓的一杯哈， 胶质、啊、 胶质非常的浓郁， 没错， 而且喝起来呢、 嗯、 也非常的爽哈， 对 对, 对， 就口感非常的适中、 嗯、 好像甜淡的也非常的合适的， 没错、 嗯、 因为要说一点，咱们这个银耳好，福建古田银耳嘛，朵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这个朵片厚，胶质含量高， 是， 而且咱是熬了6到8个小时的啊、 嗯、 您平时的话也熬过银耳羹，可能说2个小时哎呦真是看不了这个火了，咱这是6到8个小 时，所以说呢能把整个银耳当中本身的胶质和营养成分的释放出来，所以您喝的时候您感受到说哎呦有点微微的黏嘴，而且顺滑感是特别的强的、啊、 是的。来咱们再重复一下，那今天的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啊， 没错。 那我们的主品呢、嗯、是五大盒、嗯、每盒里面是十包，一共是50包的无糖薏米银耳，另外还要赠给大家是2盒冻干的果汇银耳羹、哎、一共也是20包， 20包， 这就是70包了、嗯、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有5包果汇试吃装啊，另外呢还有夏朵逸云的银耳杯一个， 嗯， 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799、 啊、 但是今天我们只要399、嗯、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在这个秋冬季节啊、嗯、比较干燥比较燥的这样的时候呢、嗯、咱每天呢喝一杯这样的羹啊、 嗯、 对身体啊对你的这个形象啊、嗯、皮肤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没错，而且我也会觉得说喝完之后整个身体的内里是 很 舒服的。你像很多女性来说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会说风太大了，天气太干燥了，擦很多的护肤品，擦很多唇膏，总觉得嘴唇啊皮肤啊还是有细纹，还是干燥的不舒服。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内调一下，你喝点银耳羹，银耳羹本身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含量是非常高的，对于很多女性小漂亮的您多喝一点，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你说这个季节不敢出门，风一大呀吹完之后总觉得说哎呦干咳，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呢银耳羹啊它本身膳食纤维含量高，包括男性有抽烟的、 嗯、 有爱喝酒的，银耳它有很好的一个吸附的作用、 嗯、 帮助你把这些垃圾呢吸附出去，包括还有很多小孩啊，咱不是有果汇银耳羹吗啊，小孩您吃这个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对，像这个秋冬季节咱们喝一大杯啊、 嗯、 浓浓的热腾腾的这个银耳羹哈真的是非常的舒坦、 嗯、 你说自己做的话呢真的是特别麻烦啊、 嗯、 如果呢这个大家能够吃到这种比如这个一泡完了以后呢、嗯、几十秒钟哗就一大杯的这个银耳羹就出现，多方便 对呀， 关键的是味道好还特别的营养哈、 嗯、对， 而且呢性价比还非常的高，还相对比较便宜。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咱们一共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一共是75包啊， 75包 的话呢、嗯、每天一包的话能够吃2个多月， 2个多月时间， 嗯， 才300多块钱， 对、 嗯、 里面呢既有这个冻干薏米枸杞的、 嗯、 同时又有冻干果汇的哈，这不同的味道全都有。 对， 另外还送给大家一个就是夏朵逸云的银耳杯一个，想的特别的周到， 没错没错。 其实这么算的话，合一杯的话呢，真的是几块钱的事儿， 才几块钱 啊、嗯。因为这个组合全加上在市面上是799，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您就可以拿走了。 哎、 那399除以75大包的话呢，那每一包也就是几块钱的事儿、嗯，非常非常合算、啊。 没错， 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银耳大家都知道，平日呢被大家叫为叫做素燕窝哈， 没错， 可见呢它对人体的益处哈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嗯， 另外在这里边呢，咱们又加入了薏米呀、啊 嗯、 银耳啊、果汇啊等等的 啊，真的是既有营养又有口感。 没错，你现在银耳本身的话呢，咱都知道说平民燕窝嘛，多吃银耳好，女性多吃漂亮，男性多吃这个银耳的话呢能够吸附脏东西。 嗯， 那咱当中还添加了这个枸杞，包括的话薏米，咱都知道除湿，你每天喝这个，你不仅能够想。到的是这个银耳的营养成分、 嗯、 更重要的是薏米呀、啊、枸杞呀、啊、也对于你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保养的效果的。 没错，像这个东西属于时令的哈，就秋冬季节喝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产品卖得非常好， 哎， 曾经一度都卖断货， 当然， 所以这回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嗯、我们又紧急来备货， 再来一次、 来满足大家在这个季节的需求了、 嗯、对。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的银耳羹啊、 嗯、 那我们的主品呢是5大盒无糖的薏米银耳，一共是50包， 50包、 啊、一天一包的话您可以喝50天， 没错。 那么这个还不够，我们要赠给大家的是2盒冻干果汇的银耳羹，一共是20包，这就70包了。 对， 另外还要赠给大家5包果汇的试吃装，一共加起来75包了、 嗯、 2个多月就齐了啊。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夏朵逸云的银耳杯一个， 嗯， 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要799元， 没错， 那今天我们是399元、嗯、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呢，无论您自己用还是说呢，您走亲访友啊，送给好朋友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的。 哎，对，要说一点，咱们这个包装特别的高档啊，包装的话呢是有那种小礼盒的，所以说您拿回家里边的话呢，它相当于是有一共有七大盒之多， 对， 您可以分别送人。你说你送给你的跳舞的小姐妹，你拿两盒，对吧？你去亲戚朋友家里边，你拿两盒，都是很高档的一个包装。关键是你送这个东西是一般人都没有吃到过的， 没错， 啊、 给老人呐、啊，给孩子 啊，都是可以的。我相信老人孩子都会喜欢， 爱吃。 你像小孩，我就看见他们就是撕开以后，因为里边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像雪糕方砖似的哈。 对， 所以好多朋友就拿嘴啊，就自己就咬着吃了，也特别好吃。 对对对、 啊，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一共给大家呢，连主品当赠品呢是七大盒，再加上五包的果汇试吃装，一共是每包里边呢是十盒，七大盒呢就是七十包，加上五包的赠品，一共是七十五包。另外呢还要送给大家夏朵逸云的银耳杯一个。 对， 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799，那今天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我也打开了一袋啊、这个每一袋里边呢装的就像一个雪糕啊，咱们吃那个小方糕的那个雪糕，那么一个四方的哈、白白的这么一盒， 对对 一块啊，真的是非常好、 对，可能跟周杰老师之前所看到的银耳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所采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咱们叫做冻干技术，可能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说，哎，我听过冻干技术，一些在这个新闻当中啊都会讲说冻干技术啊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在-40度当中呢进行一个急速脱水成冻干的一个状态，它能够让宇航员更加方便的携带到太空当中，但是它又能够更大程度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以保证啊宇航员的营养摄入是非常均衡的。所以呢我们将这一项的科技应用到我们的银耳羹当中，第一个能够保证营养膳食纤维不被破坏，而且还很好携带很好保存，你甭管是上班的上学的出差的加班熬夜的，您随时随刻打开一包放杯子里边，倒点热水，一分钟不到它就冲好了。 没错，而且冲完了以后啊、浓浓的一杯哈， 胶质 非常的浓郁， 没错， 而且喝起来呢、也非常的爽哈， 对 对 就口感非常的适中、好像甜淡呢也非常的合适的。 没错、因为要说一点，咱们这个银耳好，福建莆田银耳嘛，朵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这个朵片厚，胶质含量高， 是， 而且咱是熬了6到8个小时的啊、您平时的话也熬过银耳羹，可能说2个小时，哎呦，真是看不了这个火了。咱这是6到8个小时，所以说呢能把整个银耳当中本身的胶质和营养成分的释放出来、所以您喝的时候您感受到说，哎呦，有点微微的黏嘴，而且顺滑感是特别的强的、 是的。来，咱们再重复一下，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夏朵逸云的无糖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啊， 没错。 那我们的主品呢、是五大盒、每盒里面是10包，一共是50包的无糖薏米银耳，另外还要赠给大家是2盒冻干的果汇银耳羹、一共也是20包，这就是70包了、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有5包果汇试吃装啊，另外呢还有夏朵逸云的银耳杯一个。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799，但是今天我们只要3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非广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双十一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时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这个组合啊，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就是带鱼和飞鱼罐头。究其原因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带鱼是源自渤海带鱼，但是夏季属于休渔期，没有鱼料。而飞鱼呢，是因为关税上涨以及人民币的汇率有所调整，这个大家也是有所了解啊。这种经济大环境导致价格上涨。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施鹏，再度的把这个二地的带鱼罐头和飞鱼罐头重新的带给大家。欢迎施鹏。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如此啊，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卖我们的带鱼罐头以及到我们的这个飞鱼罐头了，也一直呢没有货。那因为一直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给我们打电话说啊，带鱼什么时候来啊，飞鱼什么时候来，就特别特别想吃。 是，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倾尽所能啊，又为大家备了一点点的备货，所以说给到大家，而且也是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说所有喜欢它的听众朋友，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首先是这个带鱼罐头， 全部都是来自于渤海的这个深海带鱼啊，它这个带鱼呢，这个品质非常好，因为渤海它的海水的交换能力和自净能力非常强，它是世界上公认的鲍鱼、海参、海产品的盛产地，而且我们整个的带鱼啊，那一批来自于非常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所以说那个带鱼的这种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 哎，这个带鱼我们都知道，生活当中你拿回家自己做起来、收拾起来挺麻烦的， 真的是特别麻烦。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去菜市场去挑、自己去选、自己去刮鳞，真的是特别特别麻烦，而且做过两个小时啊，而今天呢，全部都是我们老师傅给您秘制、给您做好的。而且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全部都是那种渤海湾的深海带鱼，所以说它和你在平常市面上买的一些带鱼不一样。很多朋友你在市面上买带鱼，你会发现那个肉啊又大又厚又肥，可是你吃起来啊很木很柴，不好吃。而今天我们全部都是渤海湾的这个深海带鱼，它的这个肉质啊，它虽然说没有普通带鱼长得那么大，但是它的肉质是更细更嫩的。而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因为它吃的是一些小鱼小虾，大量的微生物在里面。 哎，这是说到营养价值哈，但其实说到这个带鱼，老北京人熟悉不过了。你看那个北京菜馆呀、各种各样的带鱼做法。 没错，而且的话，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北广听众朋友，因为年纪可能就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很多朋友不喜欢吃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红烧口味，还包括茄汁口味，是酸甜口的啊，就是更适应大家的一个口味。包括你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都是掐头去尾的选择这种带鱼的这种中段，而且呢，它中间只有一条大骨，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今天全部都是我们老师傅给大家大火红烧、小火慢熬、文火收。所以说啊，每一丝每一缕都特别入味，而且骨酥肉烂，就连那个骨头啊你都可以直接嚼，非常的酥烂，特别的好吃。 师鹏说这点很重要，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买回去的带鱼罐头，你会发现有些罐头好像这鱼肉没有多少。 没错，可是今天我们真的是量大味足啊！你打开以后满满的，不像可能有些带鱼你打开里面都是什么黄豆啊一些辅料，而今天我们整个首先汤清物油，而且满满的全部都是带鱼在里面，大口大口的让你吃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带鱼罐头，接下来是这个飞鱼。飞鱼呢，可能如果你买罐头你会了解一下，不做饭的朋友可能连了解都不太清楚。 没错啊，因为飞鱼其实你在国内非常难吃到，因为它是来自于荷兰的，而且被誉为啊荷兰的这个国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非常好吃，所以说荷兰人啊非常非常喜欢它。那整个的飞鱼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酸碟口味的、这种茄汁口味的啊，一点都不辣，关键呢特别香，因为这个飞鱼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富含 DHA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对于人体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有到什么钙、铁、锌、硒等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元素，所以啊，秋冬季节时候我们多吃点深海鱼啊，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 哎，那说到这个飞鱼，像我不太了解的，就说这个飞鱼什么口感呀？ 今天呢，我们全部给大家做成那种酸甜口的，这种茄汁口感，所以你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辣。所以说，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包括是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酸甜的口感。 哎，飞鱼是都是这个远海捕捞上来的哈？ 没错，全部都是荷兰进口的品质带给大家，所以说它也是世界上公认的飞鱼非常好的产地。 但有些人说这个深海鱼吃起来这个鱼肉的质感会不会有点柴呢？ 这个你放心啊，其实深海鱼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在深海里吃的是小鱼小蟹小虾，所以说其实它那个肉质啊是很细很嫩的，一点都不柴，特别的好吃。我相信如果说你吃过一罐以后，你会想要吃第二罐，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北广的听众朋友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就特别想吃带鱼和飞鱼的原因了。 现在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吃到的这个鱼啊或者吃其他食材都是健康新鲜的， 飞鱼它最好一点是它来自于深海嘛，来自于深海的话，这里面的这个水质本身是好的。 没错，所以说它的品质非常之高，而且阿尔蒂的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我们一直坚持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让大家吃得更安全更健康。 从市场当中您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带鱼罐头和飞鱼罐头的。 没错，那如果说你想买，我说实在的，你去买带鱼就买普通的，一斤也要30-40块钱。 是， 但如果说你想买到渤海道的深海带鱼，一斤就要花到60-70块钱了。而如果说你去超市的话，去买这么一罐，一般是在30块钱左右。可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哎，怎么讲？ 平常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都来，首先主品的部分啊，是我们的红烧带鱼，有足足的35罐。那我们的这个茄子带鱼呢是10罐，一共是45罐带给大家。如果在市面上你去买的话，在超市买的话，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 哎， 可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45大罐就可以全部带回去，合下来每一罐才6.6块钱。所以说真的是连一管方便面，连一管老干妈的价格你都买不到。 你去很小的饭店，一个凉菜的不够的。 没错，你怎么着一个红烧带鱼的话，你都30-40块钱一盘吧，而且可能还没有这么好吃。 还有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们这个红烧下饭带鱼啊，一罐是150克，而这个茄汁飞鱼呢，一罐是100克。我觉得这个量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很多罐头它这个量掌握不好的话，一顿饭吃不完，放到冰箱里，第二天好像味道有点怪怪的， 哎，就坏掉，你剩下的会觉得很可惜。 是， 可是呢，今天我们也是尽了我们的全力啊，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点的备货，所以说一直在打电话，一直在咨询说什么时候才来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赶紧抢购回去。 不到6.7块一罐的罐头，欢迎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诗鹏，跟大家介绍一下阿尔蒂品牌的带鱼和飞鱼罐头。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海鱼，我们带来的无论是带鱼还是飞鱼，它都是来自于深海的。 没错，因为深海鱼啊，它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含有丰富的 DHA 包括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啊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所以说我们一个星期吃到2到3次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有好处的。而且今天啊，我们所有的带鱼为大家优选的不是普通的带鱼，它是来自于渤海的深海带鱼，叫渤海道的带鱼。大家都知道普通的带鱼可能你在市面上买的话30-40块钱一斤，可是说到渤海道的深海带鱼，一斤价花到60-70块钱一斤了。而且渤海道深海带鱼啊，它整个是只有一条大骨，没有任何的细刺，它比普通的这个带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那对于老北京而言呢，我们前面也说过，其实北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带鱼，无论是自己家烹制呀，还是去买这个带鱼罐头。然后你随于市场当中看，刚才诗鹏也说这个带鱼罐头普遍价位都还挺高的。 对，每一罐都是在30多块钱左右。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我早餐吃个带鱼吧，啊，一想30块钱可能有点贵， 啊， 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真心不贵。我们红烧带鱼给大家带来35大罐，茄汁飞鱼给大家带来10大罐，合下来呢是45大罐，才只需要花到299块钱，合下来每罐才6块多，您就可以吃到了。比如说你早餐可以吃一个呀，有的时候你中午可能来不及做饭了，或者是你在这个单位的时候其实盒饭不好吃，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一罐，其实你合下每顿饭才花了6-7块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299块钱足足的45大罐。我们的红烧带鱼呢有到35罐，茄汁飞鱼有到10罐，足足的45罐，合下每一罐呢是6.6块钱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赶紧抢购回去。 我们带鱼呢是每罐150克，飞鱼是每罐100克，平均下来刚才也说到了，一罐罐头才不到6.7块钱。 没错，不到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太优惠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机会，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就可以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会免费的赠送给您30分的积分，这些积分呢您可以在日后的购物当中进行使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进行购买，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音乐的旋律给予您晚间的宁静，跳动的声音激荡起燃烧的激情，北广购物带给您不一样的晚间时光。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商品品种丰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出合您心意的商品，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与您相约在这里。音乐台每天晚间1点到1点28分，北京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准时陪伴在您身边。

很想听诉往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找你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浅忆伤心的句子。 爱的代价是一首经典老歌，是歌手张艾嘉在1992年演唱的歌曲，由李宗盛填词谱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而每个人演唱的味道都不相同。下面我们来欣赏梁咏琪演唱的版本《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年代的边关，听旧梦回响，剪一段光影，取一季风华，音乐有模有样，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断绝来往， 解我，今后的我失去了你，将是多么的寂寞。别了我的心上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